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北京时间17:05，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周末快乐，各位，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堵在路上的朋友，你们还开心吗？ 今天堵在路上没关系，一定开心。 对， 有两个原因。 第一， 周末 有 堵吧、哦，就是啊。 我跟你说，今天从中午就开始堵。 没事，习惯就好了啊， 习惯成自然。 是第二，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是的，今天我们又延续以往，每周的五和六两天，都有红包雨， 气死我了！自打有红包雨，我从来没有一次喊中过红包。 这样，就是因为我说了嘛，我们在第一时段和第三时段都会有红包雨的活动，但是呢，我们在介绍完了这个活动之后呢。得让小熊说开始才能开始。 你故意气我的是吧？ 我没办法。 我以为你说等说完了这个活动之后可以允许我两分钟离场，然后出去喊红包。 那不行，那不行， 气死， 那不行。 来，我们先介绍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手机拿出来准备好啊，到微信的页面上，周五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欢迎来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时间。 享受美食的同时，当然也少不了好酒的搭配。每周五毛铺酒特别携手了我们北京文艺广播要打造周五欢聚有毛铺的活动。 哎，花花，活动应该怎么参加呢？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关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您要是说那我要是没关注这个节目，那不好意思，红包雨这个活动您是参加不了的。 对，我们这么小气的人，不关注我们哪能有礼品。 关注了我们的公号之后，然后对我们的公号发口令啊，就是语音的啊，您发文字是不可以的，就是周五欢聚有毛铺。 来，快速的连说10遍。 说多了就变成中午欢聚有毛裤。没关系啊，就是我们这个命中率是很高的。 对， 真的命中率是很高。但是一会儿小熊说开始，您再开始发语音，但是到17:30就告一段落了，然后我们在第三节再开始继续玩。 对， 好吧， 如果您发送语音口令呢，将会有机会获得现金红包和毛铺酒一瓶哦。 对，不过呢，在此呢也得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的游戏规则呢是，第一，我们一定是要回馈本地听众的。比如说好，今天小胖他不在北京，虽然他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但是他不在北京。比如说他出差去扬州了，他在那边 又到我的地盘了， 在线也说周五欢聚有毛铺不可以，这个是参加不了的。 是的， 好吧，这是第一个，因为我们要同步您的地理位置。再其次呢，就是也许您可能会中一瓶毛铺酒，但是中了之后呢，会相应的出一个页面，您要详细的把您的各种信息填上去，我们好跟您联系怎么去领这个酒。 还有呢，就是如果您获得了现金红包，一定也要按照这个指示然后进行这个操作，要不然的话呢，虽然呢红包是喊到了，但有可能呢到嘴的鸭子又飞了。 是的，您得拆红包收红包，这是两个过程。 而且现金到账特别的快，来好几百条的朋友们，我还没说开始呢，现在喊是没有用的吧。 是的，周五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分享。来，小熊准备好了吗？ 大家准备好了吗？先关注，好啰嗦。 别，来，开始吧，开始。 开始。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师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大家呢继续喊着啊，喊红包，周五欢聚有毛铺。我们前两天去武汉的时候发现这个酒在武汉特别流行。 好流行。 是吧？ 而且在很多的吃饭的地方啊全都有，人家问你喝什么酒，你比如说啤酒可以，要是喝白酒的话就类似于咱们这边的小二、小瓶的二两一个的，人家也是，就这毛铺酒也是一小瓶一小瓶的，哎，特别好，而且在那边卖的可好了。 口感呢 也不错了。来来来，我们在此呢也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上直播的两位好朋友。 对，他们两位呢也为我们带来了很多好的食材。我们要请出的是熊猫指南的 CEO 毛峰，欢迎毛总。 大家好，跟听众朋友大家好。 观众朋友也没毛病。 对， 因为我们也有视频直播。 是的， 哎，真的今天特别鼓励大家看视频直播，因为我们今天整体颜值都非常好。大家可以下载北京时间 APP， 或者呢关注呢这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官网，找到视频直播，就是点进去一看就会发现，除了我和花花之外今天的颜值都很高，对吧？ 就是全景的您就不用看了。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熊猫指南的品牌总监马一。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熊猫指南的马一。 那今天呢两位会跟我们大家来说说全国各地的这些优秀的食材哈。真的，我之前认识马一的时候也是因为一个品鉴会我们两个认识的。 对。 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在品鉴会上马一呢给在场所有的来宾带来了他刚刚从新疆 对新疆带回来的油蟠桃。 哎呀，你知道我后来在节目里说过，说那个桃子吃下去之后一瞬间会让你回到小时候，就桃味儿特别的浓。 明白明白。 而且它的那种甜不是那种不自然的甜，就是那种小时候的那种沁人心脾的甜。而且那个汁水也非常好，所以当时本来我们应该由于它的产量的问题，我们应该是四个人分一个。 嚯，你这品鉴会那么抠呢？ 关键是它量少，你知道吗？ 哦，是量少。 但是我特别幸运， 别人都不吃， 我手比较快。 哦， 然后等到旁边，比如像汤明基他们还没来得及拿的时候，我说：“哎，我说你看，你肯定吃饱了吧？然后拿过来吃。哎，你也吃饱了吧？”结果那个桃都被我吃了。哎，我觉得那个吃完之后幸福感特别的 享受，肯定是享受。哎，这样就是因为我不了解嘛，能不能就是简单的先介绍一下？为什么叫熊猫指南呢？ 对对对， 是因为它可爱吗？ 嗯， 还是因为它是国宝？ 就 是因为什么？ 跟我们这个油蟠桃有什么关系哈？他说你这个说熊猫指南怎么跑到油蟠桃去了？它干什么的呀？ 行，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叫熊猫指南。就是首先呢，我们公司啊就想做一个中国的优质农产品的这么一个榜单，它一定是咱们最好的榜单。如果找一个代言人，谁会是它最合适的代言人呢？哎，我们就想到熊猫。想到熊猫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一个大 IP， 它其实比这个所有的明星还有光环。 是的， 我们到咱们那国家大熊猫的保护基地，你就看外国的这个电视台啊，它会架一个摄像机24小时播，播咱们这个熊猫在这个圈养里的各种活动。 对对对， 这个 IP 的形象太美好了。第二个原因很有意思，就是原来我女儿参加过一个这个青少年的科考项目，她回来那个科考项目叫大熊猫的野外放生与驯化，然后他回来之后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外国人讲啊，熊猫这个动物已经进化到它生命的末期了，中国人不应该保护它。他说你说话这对不对呢？我说这什么依据呢？他说你看正常一个人吧，一个女性，一个妈妈100斤生个孩子7斤，熊猫200斤生个孩子7两，它就不应该生存下来在这个自然环境底下，中国人保护它就是把这个物种人为干预了。他说你说有道理吗？我说好像有点道理吧。他说我告诉你不对，真正的原因是这样的， 熊猫是整个进化史上最诡谲的这个赢家。 嗯， 跟他一个年代800万年历史是谁呢？猛犸象、剑齿虎、这些老哥们都没了，熊猫为什么能活下来呢？两条，熊猫的外表是黑白的，这种动物呢，特征在南北极才有，在企鹅啊或者在北极熊身上你能看到一样的特质。但熊猫穿着这样的羽绒服跑到了中国的长江上游，躲在了竹子林里，过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日子，所以它的这一次迁徙是它的第一个演化成功。更重要的是吃，它是熊啊，就是台湾对它的翻译叫猫熊，其实更准确它是熊。 对，它的咀嚼力非常强大， 非常强，它是仅次于北极熊和棕熊的第三大咬合力。 对， 那么这么一个动物，它跑到这个中国的长江中上游没有那么多肉的时候，它改变食性了。今天它也是杂食动物，它什么都能吃，但是只要有竹笋它就吃竹笋，因为春天的竹笋营养最丰富，夏天吃竹叶，冬天吃竹竿，当竹竿也没有的时候，其实它什么都能吃， 是肉也吃， 完全能吃。它的消化道现在也是一个杂食动物， 嗯， 但它通过这一次的这个饮食改变，躲开了整个食物链竞争短缺。它的老哥们儿不肯放弃吃肉的时候， 嗯， 已经没有了。 不，他老哥们儿不肯放弃吃肉的时候，冬眠了， 一直没醒来。 但他最近生活得非常好，所以他不仅不是没有到这个进化末期，而且是进化的非常好的一个诡谲赢家。 嗯，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我们的《动物世界》。 所以我们选这个 IP， 我们觉得非常适合做一个好的 IP 形象代言人。 是的，是的，是的。 哎，那就是刚才一直在说，其实做榜单的人有很多，包括我们周围很多朋友都在做榜单，什么餐厅的榜单啊，包括这个食材的榜单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在想，熊猫指南的榜单和我们其他的榜单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 这个从几个逻辑讲吧。第一，就是如果想做这件事儿，能不能有一个真正的初心，就是甄选这个物，这个是真假的真，甄选天赐良物，能有这个初心做到它的最高标准，有可能是什么呢？大家看到餐厅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法国轮胎公司评了一个全世界知名的餐厅榜单，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榜单，中国自己也有很多农产品的榜单，怎么样才能让这件事有最高的公信性呢？我们说它一定要有一个高标准，它这个高标准要是科学的、独立的、第三方的，它这个机制跟现在的这个大家能看到的保单要有区别，所以我们说了一个叫良有一无。第一个有叫有准确地块，咱们都生活在北京，比如说大家说平谷大桃好，可有那么多种植户，你只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你不知道到哪儿去买，所以这个概念是不够的。咱们就像说中国绿茶好，你说龙井茶好，这都是泛地理概念。那么如果没有准确地块，大家买不到，所以我们这个榜单第一个点是跟现在所有的榜单不一样的，就是准确地块一定公布的是张三家十月份多少亩产什么品种，他的电话如何到达，我们要把这些信息给大家。 细致到了某一户或者某一块地吗？ 一定是细致到某一户某一块地。我们还做了一个市场上没有任何人做的事儿，我们用过去的用卫星，用商业卫星扫他的图。 哇， 商业卫星可以扫到过去30年， 这个厉害了。 对，就我们先用 GPS 把这个地块比如说400亩标出来，然后用卫星看看它过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如果它过去是个化学工厂或者有污染或者是这个改造路况不一样的， 就踢出榜单 都能看到。就是对熊猫指南这个榜单来说，安全是门槛，如果有一个指标不过关，我们根本不会考虑它，所以在这优中选优的指标是要在上面的品质、营养健康和稀有这三个指标来评价。所以第一个准确地块，这叫我们的第一个有。第二个有呢，是有退出机制，就是如果这个榜单啊，它上面的东西啊，这个一直不退出，其实对消费者是误导。比如说我是甘肃人，我小时候就吃一款瓜叫白兰瓜， 我们也吃过， 这边 也 有啊。 白兰瓜今天已经退化没有了，今天说叫白兰瓜的那个不是原物种了，还叫这个名字。白兰这个水果粮食都会有退化，所有的生命体都会退化。那么这么好的品种，当它退化了之后，没有一个机制持续评价它的话，对消费者其实是误导。那么我们一年评两次，春天发春榜大榜单，秋天发电子榜小榜单，这是因为种植季是有两季，所以我们一年评两次，一年评两次持续评价，这样当它的好咱们就让它这上来，当它确实有其他原因造成的，有可能会退出。农产品由于雨水啊、天气啊各方面原因，可能不仅仅是种植者这个自己的方法问题，也会有质量的浮动。 比如说今年全中国的雨水比较丰富，所以今年在各地的优质农产品都会受或多或少的影响，主观的也好，客观的也好，如果发生了质量有微幅调整的时候，我们要让它退出榜单，这是第二个有。第三个是无，就是我们没有直接商业利益，我们不向任何被评价单位收取任何费用，如果在不打扰他的情况下我们也能去调查，我们就不打扰他，因为有些地块是属于人家的，你不打扰人是不可能的，那么会征求他的意见，愿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评价，如果接受我们去评价，如果不接受我们也不打扰人家，核心就是希望有这样一个独特的这么一个标准，良有一无，评价一个真的榜单。 哎，对，特别好吧。所以为什么要请他们来呢？ 嗯， 是真的，那天在聊的时候还跟马云说，我说 对， 完全公益性的哈，在做这件事情。 是的。 嗯， 哎呀，真的，听完说这良有一无之后，第一个我觉得做这件事儿不容易， 当然， 对吧？ 你想，他要先把这块地的近三十年的情况都要调出来，对吗？ 因为你要有一定的公信力才可以，然后再其次做到公信力，我当然我不知道有这一无是这个意思啊，我就想，天哪，你要做这个，但凡你要说你是给所有这些商户都是收钱的，比如说好了。剔除榜单的我不收钱，上榜的我是要收钱的。 现在好多榜不都这么做？ 对呀、啊，我担心是这，但是人说了我是公益的，哦，那就完全不一样。 对，所以就是我们希望真的通过我们之间的这种聊天，包括以后我们的联系，能够真正把好的东西推荐给大家。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刚才一直在说只做农产品吗？那别的呢？比如说我们知道除了农产品之外还有比如说是水产，因为现在 对 你像大闸蟹，那天我还在想问买，哎，我买一，我说那个大闸蟹你们测评了哪家最好，我还准备照着这个买呢。哎，我们只做农产品哈。 对，现在还没来得及做那些呢，现在我们主要是三类，主粮、蔬菜和水果，主要是直接的一个种植者，因为大闸蟹这些其实它是养殖业，养殖业呢可能跟更多的水啊、环境啊，包括再加工，其实有很多关系。我们现在还没有去碰这一类。 明白。 对。 那包括像副食品，也不涵盖在这里吧？ 可以这么说，这个熊猫是杂食性的。今天因为我们的科学体系和我的手段还没有到位，如果未来我建立了同样高的标准，同样高的检测手段，其实是一切关于吃的东西我们可以评价，但我们希望把这个过程放慢一点，真的要把这个科学体系建起来。 明白。 就是我们做评价的第一步一定要有自己的标准化体系，然后要有一个顶尖的独立的检测手段。 对。 如果没有这些呢，我们宁可不碰，因为误导可能比这个追求速度和数量更麻烦。 是的，是的。 哎，所以一会儿我们真的，既然人家都说了，对吧？毛总和这个马毅都说我们这个顶尖的评价体系，我们一会儿就得跟大家来说说。你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就拿油蟠桃举例子也好，或者拿什么某粮食举例子，到底是从哪些地方，就哪些方面去评测它，对吧？而且呢，这个评测第三方机构，第三方机构谁呀？ 对， 你不能说第三方机构是我，那肯定不成， 对吧？ 对，包括你是怎么去寻找的，你有什么标准或者依据没有？ 对啊，就 类似这种，还是说好了，我们有专家，专家比如说像 花花， 哎，对，比如说风总啊、王总啊、熊总，好，大家这些都是专家级的，都坐这儿。我从东南西北收了好多的桃啊，长得五颜六色的，反正那上的不贴标嘛，我也完全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大家试吃，试完吃打分。打完了以后好了，大家一看，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一平均分谁最高，好，那就是这家了。是怎么评价的，也希望两位能够跟大家说说。 对，同时呢，我们第一时段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那在第二时段的时候呢，我们是不用喊口令了，我们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把您的家乡盛产的农产品可以推荐给我们，比如说我们家，我陕西来的嘛，我们家盛产的可多了，临通的柿子，然后包括富平的苹果，然后包括什么梨、猕猴桃，哎，都是我们家那儿盛产的，我们可以请大家来推荐给我们，然后这说不定您的一推荐，对吧，人家的熊猫指南就去了，哎，一评测确实不错，然后包括如果我是种植户，哎，比如花花，我们家100亩茶园，哈， 哎， 种的都是什么， 那我不当主持人了，我家走了。 对，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推荐给我们，包括您比如说去什么地方玩的时候吃过什么好的东西也可以告诉给我们，我比如在甘肃吃过什么不错的， 对 啊，然后呢吃过什么好的水果啊，什么蔬菜呀、什么粮食啊， 对， 对吧，都可以推荐给我们。我们的联络方式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到我们就可以了，不能光领红包不干活，好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我们第一时段呢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哈，我们可以请我们两位嘉宾来简单的先说一说这个评价体系，对吧？包括第三方机构都是哪些机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吧，就像你最喜欢吃什么？花花，你来说一个。 我最喜欢。 你从农产品里选。 哦，农产品里啊，米饭。 啊，米饭，我也喜欢吃米饭。对，就简简单单，我们都爱吃米饭。那么针对一款大米，首先你们会怎么去划这个区域，对吧？因为东北也产大米，然后南方也产大米，怎么去选区域，选中区域之后怎么去测评，这我们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你选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品种，因为这个米啊就是水稻，它是最中国的，因为中国是水稻的原产国。现在看到的这个国家博物馆就有7000年的这个河姆渡水稻。 对， 其实我们的考古发现它已经能推到14000年了。 哇， 咱们是原产国，最中国，第二最长久，就是我们发掘的中国的农耕文化真的是从这个水稻开始的。第三呢，最科技，中国是拥有水稻第一张水稻基因片的，在这个农业领域做到这种前沿技术的，包括咱们家大家熟知的袁隆平先生做的这个，中国在水稻方面是世界上非常领先的。最后一个是最大众，在世界的几大主粮，四大主粮里，水稻是主粮消费量最大的。所以你选了一个好品种，就是大家真的是日常都能接触，但可能不知道怎么评。时间有限，我先介绍我们怎么找到它，然后咱们再说怎么评价它。 可以可以可以。 50秒的时间。 50秒哈。这个我们做这件事儿是因为我本身的业务能力在，我们手头有2500项中国的优质的农产品的数据库，就是什么好东西在哪里，是我们过去公司的能力所具备的，所以我们能从数据库里来找。水稻咱们31个省市都有种植，连沙漠里都能种。这个水稻这个东西，我们先要找到它的优势产区、优势品种，找到这些地方，这是范地里，我们才去找它这个具体张三还是李四家谁做得好。 对，那么具体到张三还是李四家谁做得好，我觉得这又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儿，是吧？我们先进本时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好吃的好玩的，也欢迎大家呢，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改革开放40年，舞台艺术传承发展，观看演出时请用文明的言行举止为演出增色，为自己加分。 北京电台携手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温馨提示，尊重艺术，文明观演。 带爸妈看场戏， 带孩子看儿童剧， 带老婆去听音乐会，或者一起看个话剧。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为您精心准备了各种演出，更有会员抢票，让您和经典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关注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收获不止如此哦。 秋天是安静的，可以静下心来享受生活；秋天是喧闹的，可以尽情品尝收获的喜悦。快点带着这抹秋季暖阳，享受秋天的乐趣吧。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不断行走，不断收获，用心体味生活的快乐。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毛铺苦荞酒精选苦荞麦等原料，富含多种活性成分，让你多一份轻松自在。健康生活，真情毛铺。 当代商城鼎城店9周年庆，10月19日至28日，每满200元最高回馈200积分，满500元加赠50元庆生券，多买多赠，更有银行优惠活动等您抢。当代商城鼎城店与您相约9周年庆。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国博27岁男会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棒。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黄工。 你好，主持人。 黄工您好，请您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 哎，好的。这个时段呢，还是给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到明后两天双休日的天气情况。 嗯， 主要说一下北京呢，还有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主要的天气。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北京。今天夜间呢，北京是晴转多云，部分地区啊会有轻微的雾霾，特别是南部和东部地区呢，这个雾霾呢会明显一些，但是对出行还有户外活动啊没有影响。夜间的最低气温现在预报平原地区呢在5度上下，山区呢在2度到4度之间，可见夜间的气温呢是比较低的，早晚户外活动的朋友呢要注意添加衣物。那么明后两天双休日两天啊，北京地区呢天空云量是比较多的，大部分时间啊为多云见阴的天气。目前来看没有雨雪天气，风力呢也不大，大气扩散条件呢会有所转差，夜间呢将会出现轻微的雾霾，但是对出行呢没有影响。明后两天的气温啊也相对平稳，目前预报最高气温呢为18度，夜间最低气温呢在7度左右。应该说双休日两天北京地区的天气啊对出行游玩啊是没有影响的。说完北京，咱们再看看全国的天气情况。 好的。 明后两天呢有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我国的西北地区，在新疆的北部将出现大风、降温和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天气，部分地区呢将有大的暴雪。在新疆的南部还有甘肃的西部预计啊将会出现沙尘天气。那么在内蒙古的中西部呢还会有大风天气。在我国的黄淮地区，主要是河北的南部、河南、山东的大部分地区、安徽和江苏的北部，目前来看啊扩散条件呢比较差，将会出现这个雾霾天气，部分地区能见度啊将会低于1公里，对驾车出行呢会有明显的影响。那么降雨的情况呢，明天呢降雨啊雨区呢从内蒙古的中南部向南延伸，延伸到陕西、山西、四川和重庆、两广还有云贵高原，再向南呢就是海南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呢都是有小到中雨。后天啊江南的降雨区呢会向东发展，而且有所加强，在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小到中雨，其中啊湖北、湖南还有江西的部分地区将有中到大雨或者是大雨天气。总的来看吧，双休这两天在我国的西北地区有大风、降温还有降雪，江南呢会有明显的降雨，黄淮地区呢会有低能见度天气，这些天气啊对出行啊出游啊都有不利的影响，建议咱们计划出游的朋友要及时关注啊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谢谢您黄工，非常感谢。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大黄蜂变形， 人保车主派对开始了，快冲！现在到10月26日，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开奖。 我先去了，拜拜。 4001234567。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请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兼职路况播报员马一来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 受多起事故影响，东部环路压力突出，东三环京广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到国贸桥，反方向三元桥到分钟四桥北向南车流量大，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有事故，大郊亭桥到慈云四桥南向北车多排队，反方向望河桥到四方桥北向南断续车多，东五环大黄庄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到五方桥，反方向远通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车辆行驶缓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北京的十月是美丽的秋天，我和我的 homie 来到这里派对，这里福利令人兴奋无比，这里优惠令人炫彩喷张，千万的车主齐聚一方，同庆这盛大的 party。 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洗车打蜡换滤芯，鲜花咖啡和美味，只要你想全部拿回家，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北京时间17:3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在广告还有信息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在此要跟就是接红包语的朋友说告一段落了啊。 对， 不要再发语音了啊，因为我们说了17:30啪我们就把这门关上了。 对，到18点的时候我们啪又打开了。 对，但是前提条件得听熊丽说开始 是 才可以啊， 而且呢得认真的听我们本时段以及第四时段的节目，尤其本时段如果是没有认真听的，我们在开门的时候，然后我们有自动的这个监测系统。 对，接下来呢我们稍微打一个隔断。 哎 啊，就是我们从熊猫先出来。 是。 哎，我们先跟 PICC 的聊聊。 哎，我跟你说，说到 PICC， 真的我们所有来的嘉宾，我们一问上保险了吗，上了，哪来人保的，我们嘉宾一水人保的，再不要说我们主持人自己了，对吧。啊， 是的，我也是。 对， 啊， 我们昨天在说这个送奖品的时候，然后加湿器2000多的加湿器，因为我们听众都说太敞亮了，这简直。 那当然大气，要不叫 PICC 呢。 所以我们今儿个就把金主请到了直播间。 其实今天让二位来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嗯 啊，就是这个活动具体怎么去参与啊， 哎， 里面都有一些什么内容啊。 嗯 啊，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昨天只是说啊，可能也许您一摇能摇到什么什么，也许能够免费什么停车洗车等，我相信里头是丰富多彩的。 是， 所以在此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人保的两位，一位是新朋友，一位是老朋友。 哎，来，我们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郭佳。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段磊。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呀， 刚才跟郭佳聊呢， 嗯， 我说我们俩上次经常做节目，那都得是6-7年前了。 是， 嗯， 所以一看这个人家那个郭佳没怎么变是吧哈。 你好意思说吗？ 我这个头发也白了 啊，哦，特别好。 什么叫也白了？什么叫也？你把那也字去了。 来来来来来，我们先步入正题啊。 好嘞。 对，因为我们说了，从10月18号到10月26号，咱们会有人保车主的这个派对， 嗯， 就是在这段时间当中吗？ 嗯，对，现在这个活动时间就是10月18号到10月26号。然后活动期间是只要关注我们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车主派对，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活动主阵地。 哎，我们能介绍一下这活动当中都有什么吗？ 啊，可以，这个活动我们一共是分了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刚才熊老师说到了，我们2680元的净水器，只要您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就可以有机会免费获得。第二个板块是我们会推出，大概在活动期间每天都有三个时段，是早上10点、12点和下午4点，有每天的限时抢。限时抢当中我们会为大家准备了一些丰富的资源，包括比如说哎，你要出境自驾游对吧，会用到这个国际驾照的翻译件对吧，然后包括我们的啊，结合我们吃喝的主题，有我们的面包啊、咖啡啊，还有车里边用的比如说啊保养啊、车挂啊这些资源。另外是在我们每天领的这个环节啊，第三个板块是我们每天的这个领券的环节当中，是开放了很多优惠的资源给到大家，包括比如说我们5折的蛋糕呀，然后330块钱的这个车辆保养呀，都是超值的优惠。 我们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就是一定要关注北京，就是关注人家人保的微信公众号，不要关注吃喝玩大搜这个时段关注，给我们发是没有用的。 关注我们也应该啊， 香香推了出去是吧？就是关注我们发这个是没有用的啊，一定要关注。再说一下我们关注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名字。 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公众号。不过今天我们通过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同步去推了我们这个活动的微刊，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通过吃喝的这个微信号进去点击阅读原文，也是可以练到我们这个活动现场的。 对，就我们今天的头条，吃喝玩乐大搜索微信的头条推的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点进去仔细的看，然后阅读原文再练过去。基本上我看了一下，你看哈，每天的10点、12点、16点都有这种零元秒杀。 对， 就是基本上不花钱啊。 对，这些资源全部都是不需要客户再支付额外费用就可以享受到的。 哦，哎，那说咱们这个活动是24小时不打烊是吗？ 对，我们全天可以随便领的这种优惠券是每天24小时开放的。 哦，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说的那几个整点是一个活动， 对， 然后其他时候您就随便开始，这个优惠券都有可能会得到。 嗯，优惠券 不管是几点。 对对对对对。 哦， 这个要如果得到，我怎么能够检验成功我是不是得到了呢？就是 领取成功的话，系统会弹窗提示您领取成功，然后大家就通过北京人保财险微信，然后点击我们享服务的菜单，然后再点击电商福袋，进去以后就可以查到您的券了。 哎，怎么样，咱俩要不然我先出去关注一下。 可以啊，不过在此也得提醒啊，比如说像万家灯火等几位朋友，不要再说毛铺酒的事儿了，因为我们把小门已经关上了。我们得到18点之后听到小熊说 action， 这时候您再说才来得及，要不然您说多少遍也没有红包。 没错， 欢迎来到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下面有请主持人易小宝闪亮登场。 哟哟，十月车主大派对，金教福利拍过瘾，汽车保养防冻液，旅行体检净水器，国际驾照翻译件，共享汽车驾驶券，还有更多的惊喜等待你来大联欢。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加入抢货大军，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在这个时段，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人保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问出来啊，比如说我们家车险快到期了啊，这个我怎么能够 4001234567， 特别好。 不是， 真好。 因为我上保险就是打400上的，真心话，就是自打开始打这个4001234567以后，其他公司就不打电话了。 主要是国家服务做的比较好。 而且就是每次啊，就是到了上保险的时候，比如说我上这个咱们打的这个直销的这个电话，打完了之后，然后人家给的我那些啊所谓的福利啊， 上完了以后我就跟小熊说 快点的， 哎，我说人这个送了多少次那个洗车免费的，还送什么几次保养免费的，还送什么全车啥喷漆免费的，他都不知道。他说行行，我跟我们家里人说赶紧。 对啊，就是真的，因为我不太办这些事儿嘛，都是我们家人办，所以就是当时那个花花跟我一说，我都惊了。 嗯， 就我觉得这简直就大礼包太超值了。 哎，真的 可以。哎，能简单说点吗？ 啊，实际我们现在投保啊，那个除了就是投保赠送这些大礼包以外呢， 啊，都除了还有别的， 哦，天哪！我们现在呢正在致力于打造呢，给客户整个车生活过程中啊提供我们暖心的服务。这个服务啊，我总结出来八个字。这八个字呢就叫天 随叫随到， 哎，差不多。这个我们八个字呢叫天地人车线上线下，我们致力于打造就是整个的这个服务生态圈。这个天呢，我们是有PICC 的空中救援，这个是我们和金汇通行呢这个联合在财产保险公司呢首家也是独家推出的这个直升机救援服务，也就是如果遇到了非常紧急的人伤事故，就比如说我们吃喝玩乐的这个听众朋友肯定经常喜欢去那玩什么的，如果遇到了一些特别紧急啊，当然肯定不希望大家遇到，但真的遇到了您可以拨打918，因为是通过直升机，因为有时候路况路线堵车，然后有一些偏远的地方不能及时到达，那我们的直升机呢在第一时间可以来协助进行这个安排人员的 很贴心。 嗯，然后这是天，那么地面呢，我们在全国24小时呢有免费的故障救援， 嗯， 啊，事故救援。当然呢，我们这个故障救援呢，尤其是通过，哎，王老师这个4001234567投保的故障救援，正常我们人保呢是给投保了家庭自用车辆或者是非营运车辆投保车损险之后提供的一个这个不限次数的服务，但是我们直销的客户，您只要投保，哪怕就是交强险，我们也提供这个免费的救援， 厉害吧？ 太厉害了，这个，嗯。 对，这是天和地。那么人呢？我们现在主要主打的两个，一个是急速人伤理赔，一个是这个人伤的跟踪。急速人伤理赔呢，就是说如果遇到一些小额的人伤事故，那么经过交警的这个认定啊，属于保险责任的时候，我们可以快速的进行理赔。当然呢，具体的详情可以咨询9518。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和， 啊，不是到和了吗？ 这么快吗？天地人和， 对不？天地人车，啊， 我想天地人湖， 推了海。 没事，来佳佳说， 这个车啊，这个车就是代表如果车辆发生了一些保险事故以后，我们提供的这种事故车托管的服务啊，这个服务呢，就是您的爱车发生保险之后事故之后拨打电话，我们会派专人上门接车代办理赔，车辆修好之后送还。同样的这个服务我们也是针对直销的客户，您通过4001234567或者登录我们3w.epicc 这个官网，还有刚才所说的微信投保的客户啊，这个只要投保就可以享受到这项服务。 就对于什么险种什么的这些都就 只 要 你 保险通过这种方式投了就有，而且除了这些之外，刚才不是说吗，也会有一些大礼包去给你。 你是从大礼包那儿出不来了我发现。 不是我，因为他刚才说的这天地人车的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以为仅仅就是有大礼包的这个。 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想让我们更多的客户来享受到我们一种就是经常说的我们叫有温暖的一种服务。 嗯 啊，当然这些服务呢我们都是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来实现的，所以说有线上线下两种模式。我们线上呢有这种自主的理赔，然后还有我们24小时的这种客服电话，然后线上的投保，线上理赔，线上投保，线上的服务，包括段磊这边很多的这种服务都是在线上可以领取的，线上消费啊。当然线下呢还有很多我们营业网点，人保的营业网点呢在全国覆盖的是最多最广的， 嗯， 所以说我们的车友朋友如果开车自驾去到不管什么地方， 嗯， 您都可以找到就近的有人保的网点。 明白 啊。当然我们在北京市内啊，还搭了一些理赔的夜市，因为我们北京 什么叫 生活 夜市 就 晚上是吗？ 对，我们这个生活节奏非常快。对，比如说我们的车辆发生了保险事故以后，平常工作都很忙，没有时间去办理理赔，我们的理赔夜市等您到 下班 九点， 哎， 哦，不错， 我们在几个地方，但是具体地点的可以拨打9118转二号前咨询一下， 明白？哎，或者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会有介绍吗？ 啊，这些内容 还是说上咱们的那个3W什么的，这些都可以查到。 这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啊，都会不定期的 推送、 推送一些针对性的服务，因为每一个服务呢，它可能里边内容比较多，一下呢全部说完，可能篇幅也不够。那像比如说今天说呢，实际上时间也不够，里边呢有一些每项服务的使用的一些详情啊，怎么预约啊这些的。当然更多的呢，也可以拨打我们9118随时咨询。 好。 哎，我觉得真的是太方便了。 当然， 关键问题是特别贴心， 是 对吧？就是你能想得到的，人家也都替你想得到了。 是的，是的。而且再其次，你想就是他们做的这个车主派对的这个，他人家还分第一曲、第二曲、第三曲、第四曲呢。 就是整个是一幕交响乐，是吧？ 哎，对对对对， 不停歇的这种。 是是是是是。 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人保财险”，然后回复四个字来，回复“车主”。 我天，脑里老想着天地人 胡。 对，车主派对啊， 对， 车主派对、 然后就可以享受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2680的家用净水器的这个永久使用权、有机会啊，不是，就像我这样的，我估计很少能够，真的那红包我说到这我就生气，我还不如参加每天10点、12点、16点的这个零元秒杀 限时抢购， 哎，真的，我觉得这个几率更高一些哈。 当然了，当然了。 哎，然后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这个在车主派对当中，然后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参加这个活动？ 哎，先说说那个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 啊！对呀、啊， 就是那个什么 轰趴第三曲，据说你看啊，说各种超值爱车的福利免费拿回家，全部集齐以后就能给爱车做一次深度 SPA。 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还是说咱们在摇的时候都涵盖在这里头的？ 啊，对，因为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每天开放24小时领取的里边，提供包括比如说有美车堂惊喜的这个优惠券，然后包括有 3M 打蜡的优惠券，还有包括我们这个防冻液添加，然后更换机油机滤的优惠券。所以我们想一下，好像把这些都领完了之后，这个车需要的服务大概也就涵盖齐了。 哎，真的，我有建议啊。就你像我可能就是40012345567的那些足够了。那你比如说像小熊，可能小熊需要的折扣券啊，或者代金券，就类似于，因为他老骑自行车嘛， 对吧？啊，刷个小粉啊，刷个什么的，哎，咱们有类似这种券，免费骑100次，好，类似这种如果有那就更好。然后再其次，你比如说小胖不在，小胖就喜欢。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跟他老婆一块儿去电影院看电影，因为那觉得那时候放松啊，然后人又特别少啊，哎，如果有电影票的这种折扣的就更、哎、 你干脆让人家人保把你所有的一日三餐也包了得了。 不是，我就给他们 建议早餐优惠券、午餐外送券以及晚餐和宵夜。 你的意思，我说完这以后他们说滚。 说完这个以后，我们会说这是我们的目标。 对对 对, 对, 对， 天地人红吧。对。哎，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在我们今天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头条也推了这个车主派对的详细内容，大家点击阅读原文就可以。土豆小叶子问了，说：“哎，我想问一下，这个咱们人保啊，有 APP 吗？” 有，中国人保。就是在这个应用商店搜索中国人保就可以找到我们并且下载。 哎，这个在 APP 上面也有这一次活动车主活动的情况。 对，在 APP 当中不光有我们这次车主派对的一个活动入口，另外在 APP 当中我们还在车主派对期间开了一个抽视频会员的活动，所以也欢迎大家下载这个中国人保 APP， 点击发现，然后里边的第二条就是我们抽这个有机会获得全年的视频会员。 哦， 就各大视频网站的那种， 一个一个、 哦、一个、 哦、 其中某一家、 爱土腾啊什么的都有。 对对对对，一家也行了。 对某一家全年的有机会获得。 啊，早知道我就不续会员了，我先去上面看看。 那也上百块钱呢。 对，有好几，值好几百块钱，价值好几百块钱。 等会儿我先缓我捋捋。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呀。

北京时间18: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嗯，当然了，今天是周末嘛，一到周末大家都特别开心， 是， 所以我们就希望在开心的基础上跟大家比如互动， 嗯， 做个游戏， 是， 所以我们每周五和周六都会有红包雨的活动，一直会持续到12月份。 所以大家呀，真的，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就是这样的，虽然我们的主持人都不大靠谱的，但是呢，我们的客户金主们都很靠谱，你知道吗？ 是的，是的。 然后越到年底，这种优惠活动会特别多，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收听我们每一天的节目， 哎， 不定哪天就突然之间大礼包来了， 是的，是的， 红包雨来了，比如说现在。 好，大家听好啊，当然别着急喊啊，一会儿等小熊说开始再开始。周五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毛铺酒特别携手了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打造的周五欢聚有毛铺的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 对，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锁定我们的节目，向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发送语音口令来，请跟我一起大声的念周五欢聚有毛铺，然后您呢就有机会获得现金红包和毛铺酒一瓶。 是的，提醒大家啊，是周五欢聚有毛铺。而且呢，另外呢，比如说那我没得着红包啊，但是也有可能您得着酒，就是这个毛铺酒。那您如果得着这个酒呢，您一定要记住，您之后会出来一个很简单的表格，您要把您的这些信息呀，都填进去，这样的话才能够正常的领到您这瓶酒。 没错，我真的是哈，虽然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但是我祝福大家好运啊。花花呢，据说刚才得了一个红包啊，3块钱巨款，今晚上请我吃饭， 可以呀、啊， 是吧？ 可以呀、 啊，然后不得吃上。 北冰洋吧。 对，想去啊。 北冰洋都4块一瓶， 那我还不得10瓶起喝呀？我跟你说，周围有一朋友， 我出去喊号去、 哎。我原来认为小胖是最能喝北冰洋的， 嗯， 对吧？你记得咱们有一天吃饭吗？ 对呀、啊，他连干了6个。 对，别人说我干一杯酒，然后呢，小胖说我喝不了酒，那我喝北冰洋吧。说那行，我们一个朋友，那我干一杯酒，你喝一瓶北冰洋。就小胖呱呱呱6瓶北冰洋。 对呀、啊。 哎呦，我当时都愣了，你知道吗？ 是，这要我都起飞了。 就我这次去了东北， 嗯， 一朋友21瓶。北冰洋起步，然后我看着他，我都甜得慌。 他是那个北冰洋瓶上的商标代言吗？就那只白熊、 嗯。哎，所以大家呢，现在准备拿出手机，打到微信页面，关注“吃喝玩乐”的搜索微信公众账号，123，我们一起喊起来！周五欢聚有毛铺，开始。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80号。 小西街80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80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好嘞，大家喊着啊，我们继续说我们这个怎么样去甄选优质的食材。 对，不过在此我们还是要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好朋友。 来，一位是来自熊猫指南的 CEO 毛峰。 大家好，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 嗯，欢迎欢迎。 还有一位是来自熊猫指南的品牌总监马一。 Hello， 大家好。 嗯，好。嗯，这样我们就着刚才第一节最后封总没说完的那个咱们继续说，因为说这个大米其实全国很多的地方都生产，而且你想 这米它不可能有说啊，我们这就是一季的，有的地方说我们是两季的，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么多地方怎么去甄选？ 好，那我们接着谈吃啊。 嗯， 就说这个这是我们的长处，就是我们能从全国的这个数据库里找到泛地理概念的优势种植区，然后呢有几种方法能帮助找到这个准确地块，比如说科研院所里，比如说这个销售渠道里，比如说政府的农委林委，它总是有一些渠道，这些是我们比较擅长的，我们找到具体的若干个张三。但是哪个张三是其中的最好的呢？我们的认证官就要亲自到前场去看，他们要看整个环境的四个维度，要评价它所种植的这个米的这个品种性状，还要评价它周边的种植过程，大概有六个维度，这是我们擅长的，他们也有完整的工作底板，这些都已经写在我们这个标准化体系里头了。所以不论是我们的 A 认证官还是 B 认证官，这十几位认证官他们谁去，他们拿的工作方法底板是一致的。那么如果我们这个认证官真的是认为好，这个地块它种的品质啊，包括它种的整个种植过程管理是非常好的，那么它只有一个叫推荐权，好不好还要由实验室来说了算。我们搭了一个非常高级的实验室的朋友圈，用我们这个熊猫，我们也领养了一只熊猫叫麦麦，用麦麦的朋友圈，麦麦的研发圈来定义这个平台。就是本身我们自己也有这个 GRP 实验室，但它我们还不认为它是中国最顶尖的，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平台它所有的标准做到最高。 嗯， 那么现在这个在如果说南方来评价一种水果蔬菜，可能谁厉害呢？江南大学，北方呢中国农大，如果要说到粮食，其实最厉害的是中国的国家粮食局研究院，它是在这个领域最高的。如果要谈到某种作物的营养，可能这个中国营养学会和中粮营养研究院水平也很高。如果要说测一下农残或者重金属残留，谁是效率最高影响最大呢？是瑞士的 SGS。 我们现在的检测就是这样一个平台在做，我们不担心他某一家，因为他们都是某个领域的权威人士，但没有一家全程做所有这些指标。而我们为了保证它的这个独立啊公正性，其实我们每次这个调查员，我们的认证官在前线买回来的样品，我们会编一个码寄给实验室。所以这些实验室肯定知道它是一款米，但是它不知道它是张三家的米，这点非常重要。当我们得到这个数据不吃准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让两个实验室背对背来做检测，我们就想知道真的数据是什么。那么说这个检测方法大家能信了，其实这个可能消费者体验不到。我们再谈谈怎么吃一款米，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咱们中国啊没有任何关于好吃的标准， 嗯， 加上中餐呢也充分有灵活性，所以你就发现中国人吃啊特别喜欢，但是说不清楚谁好。您可能吃了一辈子的米，但是你能吃出来 A 米饭比 B 米饭好吃，但是怎么好吃讲不清楚。 嗯， 其实这件事是可以被讲清楚的。在这个标准流程里是这么做的，用九步法可以煮出一碗好米饭。 九步法， 哎，有怎么泡米，怎么洗米，怎么煮米，怎么翻米，这个在国家也有一些东西可以查到。当然熊猫指南的微信号里我们都介绍了。 这个适用于所有的大米吗？ 适用于所有的大米。但是正常的这个咱们普通在家里时候主要注意两点，其实不会出太大的偏差。第一，最重要的是用水，因为南北方的米一个是尖稻，一个是精稻，也叫梗稻，它们对于水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稻花香这个东北米啊，它的水分含量高，所以它在煮饭的时候水要放的少。这个现在好一点的电饭煲上面已经有标线了，对大家有指导作用。那么如果你想在家里就想品尝一下，我现在手头有两款米，这两款米到底有什么区别，如果这两款米的这个你按照它的指示，不论是鲜稻啊还是梗稻啊都可以，我煮出来这个米饭之后，第二除了用水注意，第二还要翻一下，当它煮好了之后把它翻松再焖上十分钟。这个日本人做米经常是这么做的，但这个方法是有用的，让它把它翻松了之后再焖一会儿，然后再吃。吃的时候这么吃啊，就是你有两份一模两份米可能是不一样的，首先要盛出来看，你的眼睛上能够看到两个米的不太一样，包括它的米粒的润泽度啊，包括它的米粒的完整度啊。第二是闻，闻的时候呢香气是有比较明显差别的，如果有两个米的质量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就是稻花香之类的米啊，它本身属于香米，它的香气是比较浓郁的， 嗯， 你不要拿香米和非香米去做这个对比。第三，闻完之后呢就要尝， 肠的时候，米有这么几个指标，比如说它这个弹牙感呀，比如说它的回甘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好的米饭你空嘴吃下去，如果为了保持这个口腔的敏感，还可以事先吃点这个苏打饼干，喝点清水清清口，然后你在品尝它的时候呢，第一款米饭吃完了之后，隔一分钟再去尝第二款米饭，这样它的这个回甘，包括它的弹牙感，它的嘴里的粘度和它米粒的这个宽松度能够被区分出来。但是这三步做完了，可能普通老百姓还是不知道它哪个好。放一个小时之后的冷饭再去做一次，哎，你就谁都能知道这两款饭的好和坏了。因为冷饭之后香气的变化会极大，如果它同是香米的话，好的那个香米的香味还在，普通的香米可能已经一点味都没有了。然后你在嚼它这个嚼劲儿的时候呢，它的弹牙感呀，它的回甘呀，都已经不一样了。 这个我这还真是头一次听，这还真不知道。 这些方法其实不复杂，就是我们真的就想把这些东西告诉大家，完全可以每个人都能评价出来。你肯定达不出那个我这个92分那个85分，达不到这个程度，但是谁比谁好，好在哪几个方面还是能够被评价的。这就是我们日常所做的这个好吃好喝这么一个输出知识的一个好项目，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 哎，真的，我至少通过这几个封总这几个，我得到了几个点。第一就是那个米饭焖好了之后呀，你把它打开 搅碎， 哎，搅碎像话，成米糊了，你把它翻上来 啊，就是翻一下嘛。 对，你把它翻上来，然后再盖盖焖十分钟。 对。 哎，这个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我也没这么做过， 是吧？我准备，我刚才在听着说，我说我今晚上回家我就要试一试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想比较这米的不同，一个是刚蒸得了要比，然后再有一个就把它放一放，放冷了之后再去对比。我觉得这都是鉴别的方法， 对 吧？ 对对，是是是。 哎，这个太好玩了，这个哎，说到这里，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来继续给我们推荐，比如说您家乡盛产的一些特产，尤其是农产品方面，包括呢您在什么样的地方吃到过什么东西都觉得不错，水果呀、粮食呀都可以，是吧？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儿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时段由小西街80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80号。 小西街80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80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来，我们继续抓紧时间，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联络，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就可以了。 对，刚才冯总呢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甄选某一款东西的时候，他们大概的那个方法和过程是什么样的。其实呢还是那句话，因为熊猫他们做的这个事儿还是公益的。 对， 就是甄选完了，比如说甄选了小熊家这块地了啊，说他们家这米今年真的是不错哟，但是也不跟小熊他们家收取任何事情的， 哎，也不收取费用， 哎，对对对， 关键他不光不跟我收费用吧，然后呢，他人家也不会说啊，你这块地我负责包销，哎，不是不是不是， 嗯， 人家就评完就完了， 不，人家肯定做的一件事就是偷偷的啊，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也不跟小熊说，然后过几天小熊发现，嗯，我们家这块地怎么卖这个米卖的这么快呢？然后啊，我们熊猫的那个指南的朋友一来。直接就问开不开心， 高不高兴、啊、 哎，仅此而已了。 但是现在真的，我那天还在跟他们说哈，因为他们，我觉得他们这一点特别好玩，就是我们就是在做一件公益的事情， 是是是， 我们就是想告诉大家哪个地块或者什么东西好。然后我说、嗯、因为我那天吃完桃之后，我紧接着就问了马一个问题，我说你能告诉我怎么买吗？他说我们不负责卖，我们只是告诉你我们对比的数据出来它是什么特、嗯、但是我们平台是 没有售卖这个话，就是你要想吃，好吧，我告诉了你，比如说新疆张三家的好，你可以去跟他联系，你们两个直接去。直接去建立联系，说，哎，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这个， 因为既然是一个指南性的，那对吧？他就肯定有所谓的 PK。那这个 PK 如果要是收取费用，那我相信就不一定会公正。也许公正，但是肯定别人就会说，哎，你这里头可能加水分了。但是如果要是纯公益的，那我觉得这一点就可以单说了。刚才呢，封总已经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甄选的过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听听，比如说在挑选的时候有什么比较感人的人啊、事儿啊、 好玩的事儿啊？ 对对对，或者说，哎呀，有这么多件事儿，那我讲几件记忆犹新的事儿。 好，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在我们调研过程中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例子。其实我们的日常工作呢，就是很多认证官在田间的一线，在田间地头再去调研这些产品，那看它的产地环境啊，看种植情况。那我经常也会跟他们下去一起拍一些图片，拍一些视频，做一些这个素材留存。那在今年我们去到新疆库尔勒的时候调研一款冬枣。我去呢是因为这款冬枣它的调研结果很有意思，它的调研结果它有胶原蛋白。就是对这项指标我当时特别好奇，就是我们经常花很贵的价钱，然后很复杂的程序来补这个胶原蛋白。 对， 结果我一看报告，这枣就有，那我说我要去看看。 就类似于说，这个枣有胶原蛋白， 对呀， 那我吃猪蹄儿干什么？ 对呀，我干脆吃枣就好了嘛。 对，当时我就想我得去一探究竟，结果去了以后，这个大姐真是让我回来以后我惦记了她很久，因为她是一个北京的大姐，然后她跟她的爱人都是这个航空系的退休人员。她是早年就是我们国家上天最早的飞行，她是最早的那一波空姐，所以你可想而知她那个外貌。她是一个当年是一个资深美女，等我见她第一面的时候，那头发是非常短，皮肤黝黑泛着光，然后 T 恤衫从大到就可以包着腿了，然后她那裤脚上就全是那常年在地里那个迷彩裤，但是是泛的油光和土混在一起的，就是那么一个形象， 就完全跟之前从事的行业 完全不一样了， 就不能重合在一起，对吧？ 对。而且我们就跟他聊，就是你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人设转变呢？他是讲，其实那会儿退休啊，就生活条件蛮好嘛，就找一点事情去养老，说种点东西吧，新疆也不错，然后在库尔勒就找了那么个地儿，然后就开始种呢。当时他们有一个合伙人就懂这个冬枣的技术，所以他们就选了这个食材来做。但是做的时候呢，这个农产品这个季节和一些自然灾害确实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他们09年开始种6000棵树，10年一场冻灾，你们猜剩了多少棵？ 6000棵树。 对，一场冻灾过去一年的时间， 100棵。 你可太狠了。 哦，1000棵。 其实您说的差不多，剩了200棵。 啊，天哪。 对，所以当时他们几个合伙人立马就撤资了，就 钱都打水漂了。 对，然后这大姐呢，北京人嘛，心高气傲，那我这退休一辈子成功着，对吧？我怎么能干一这个事儿就回去了呢？所以她就开始坚持，然后再播种，再开始种，然后就过了2年，12年的时候又一场灾，这一次没那么惨，但是她基本剩了一半。从那个以后呢，他也开始摸索经验，开始找方法，开始调整以前的可能犯的一些失误的问题。从那个之后一直到现在18年，这6年的时间呢，他几乎是缓过来呢。啊，但是在整个过程中，就是他们两口子经历的这个落差煎熬，包括他们的子女在北京各种不理解啊，其实大家也想到了，这么个赔你有多少钱啊？ 对啊， 所以他们把北京的两套房卖了，车卖了，就是一个回不了北京的北京人，没有家的北京人，现在就是驻守在这个新疆的戈壁滩上。当时我们去，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好想吃炒肝啊，我太想卤煮了，真的，他说的北京大姐那味儿，你就他真想，他说我在那儿成天就是这面片，这个面片那个面片，我天天吃面，我也回不去。然后就他给我带着我就去他那个衣柜里，他说我跟你看，我看你特别投缘，你从北京来的，我这包你拿走吧。我一看就是 LV Prada， 我说这姐我也有。 哎，但是可见就是生活的这种转换，角色转换。哎，要我肯定第一场灾我就回来了。 对 对， 真的， 他就是不愿意服输嘛。而且他其实当时他已经有一点那个，就是对农业这个有一点想法了。他就觉得这么好的东西，我为什么种不成？这中间的问题在哪？其实他是想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到后来，其实他坚守到2012年的时候，他这个早就已经见了成效了。 哦， 对，所以其实，在我们调研过程中，就是一个好产品背后，它绝对不是偶然。 明白。 就一定有一个人是在那么坚持的在做。 嗯， 哎，那咱们甄选的这些专家也好啊，或者说这些科研人员也好， 嗯， 他们是怎么去发掘或者找到这些地方的这些产品的？是比如说经人介绍，还是说我就误打误撞，还是说有什么方法吗？ 我们是有几个渠道，刚才毛总也介绍了，我们本来是一个农业公司嘛，我们有很多田间地头，有很多有7000多名的人员，他们常年在一线工作，这是一个。再有 就是这个是一个信息源。 对，信息源，他们会提供给我们，哎，哪儿的东西好，这个主要的产品是什么，然后再有我们会从国家的一些农产品的知识库数据库，然后我们会选这个重合率最高的，比如民特优新啊这一些数据库。再有一个就是我们会在公号啊经常会发起一些这个希望大家来推广，就是真正的把你身边好的农产品推荐给我们，我们的认证官在基本的考证之后，如果确定这个产品产地差不多都没问题，我们会亲自再去田间地头再去考察再去看。 哦， 嗯，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天我在跟马毅聊天的时候还在说其实马毅就是认识了好多这种就是从大城市 对 去到这种 是的， 农村 是的， 就是或者偏远山区的， 是的， 就是为了，其实没有什么想法，不是说为了挣钱。包括刚才去说那大姐，卖了2套北京的房，卖了车，到了那，说她虽然缓过来了，但是她也没有挣回那个房， 对， 就是她没有挣回那个钱，但是她为什么还在坚持？她就觉得这就是好东西，我就不相信她为什么就种不成。她其实就为了这个。包括之前我们说那山东的那个小伙子种苹果的， 对， 对吧？ 嗯， 也 是 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他在日本留学，然后自己做过期货。然后做过独立摄影师，所以他其实是现在典型的90后创业，在做农业的，就是他会玩电商，会玩一些营销。然后他那产地，我去了以后，我觉得真的，其实现在农业很多时候让你大开眼界，就是摄像头全覆盖，全部信息化、电子化，就是他的一些手段，他手机一打开，这个地缺水了。然后缺营养了然后明天天气怎么样啊，什么病虫害啊，该除草了，就所有都是信息化的。 嗯， 对，就现在这个农业就会让人就是觉得很有希望。一部分是因为这些人，一部分是因为就互联网现在技术的一些进入， 嗯， 就完全跟以前其实面朝黄土背朝天已经完全不一样。 嗯，你想花花如果有这机会你最想种什么？ 不是想种什么，如果要是啪第一次投资然后就遇上天灾了，肯定我脑子里想的就是一首歌。 什么歌？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我还以为是凉凉呢。 没有，但是我如果成功了呢，我肯定想明天就算是周末我当然还得起了，是吧？ 对，为什么呀？ 那这我得努力啊，我要坚持啊，我北京卖2套房子呢， 我什么时候才能挣回来？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第三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要告一段落了。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然后我们在第四时段会给大家真正的推荐一些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这种评测之后，比如说可以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推荐一些，比如大米他们觉得哪个地块的不错，包括橘子哪个地块的不错，包括有一些稀奇的这个水果都可以告诉大家。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即刻探享纯正美式进口大七座 SUV 新福特探险者，2成超低首付，并优享零购置税及金融零利率方案，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福特，

那明天我到点儿的时候一说开始我就喊您。喊破喉咙也没有来的哟。 是的，嗯，所以明天呢会在节目当中公布玩法，大家呢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明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但是本时段我们要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些优质的农产品，经过熊猫指南的，应该说 这是一个公益的活动。 对，这是一个公益的榜单啊。 是的， 我们一再重复这个，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对， 所以呢我们的推荐我们认为是有它的依据的， 对对对，嗯，而且有一定的公信力嘛。 是他刚才说了几家这个，检测单位的名字，每一个都如雷贯耳哈。 是是是， 啊，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熊猫指南的 CEO 毛峰峰总，嗯，还有来自熊猫指南的品牌总监马一 ，Hello， 嗯，刚才我还问那个峰总呢，我说怎么样，累不累？峰总说，嗯，还可以。 对， 您知道我们两个人每每到最后一个时段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最多是什么？ 吃晚饭呀。 太了解我们了， 全对， 因为我们也饿了。 不过呢在此呢还得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就是您的家乡有什么特产啊， 嗯 啊，然后这些特产也许可能在家乡或者当地特别的知名，但是在全国可能还相对差一点，您也可以推荐上来，我们也在第一时间把这些好东西啊都介绍给我们的熊猫指南。 对，哎，你看我们有朋友就在说，说丹东的孤山杏梅，还有说我家乡的牛肉，您没告诉我您家乡是哪儿的，然后还有说老陈醋啊，都在说，大家可以继续在本时段当中来告诉我们您家乡的特产都有什么。我是这么想的，如果说您的推荐一旦说，哎，我们的这个熊猫指南的朋友觉得说，哎，这个行啊，咱们到时候可以去看看去什么的，我们可以带着朋友一起去， 是 吧？ 嗯，可以，我们可以组织一趟这个寻农之旅，但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我们现在凭的是主粮。水果、蔬菜、牛肉和醋都不在我们的范围。 哦，就是就是肉类啊、水产品啊，还有啊，比如说 再加工的，现在都不在位。 哎，对对对，什么醋啊、酱油啊、盐啊，这都不算。 对，因为后边的工序我们是没有办法把控的，没有办法去做标准化，所以这些我们现在不进。嗯， 好，那也就是说，粮食类的， 对米、 对 面， 对吧？ 米、 水果类的， 对。 对，哎，各种各样的水果，真的。哎，我们这样吧，我们干脆推荐几个在评测过程当中他们两位都认为吃到的比较新奇特或者是口感， 可以可以， 对吧？ 可以， 我可以评推荐一些， 可以 让大家来知道，哎，这个到底好吃的它在哪儿，是吧？花花，你先选一款你最喜欢吃的水果。 梨，就是我最爱吃的，就是东北的一种梨。嗯，应该叫什么梨？就一吃就是特别软。 哦，对对对对，我知道那个， 对吧？不， 北京也有那种类似于红削梨，一定要给它那个放到特别软的时候，然后这样吃，汁特别多，是不 是 那个？ 是的，是的。 他喜欢我一说到梨，我就想到了烟台，山东那边。 嗯，哎，北京也有京白梨。 对啊， 对吧？就在西山那边。 你们评测过梨吗？ 就。 梨评测过，这个今年春季的榜单上其实就有梨，但是那个我们马上要发秋季榜单了，其实秋季榜单大家还能得到一些梨的知识。这个梨因为已经上榜了嘛，是公开信息，也不存在我们给人做广告。 嗯， 比如说这个甘肃的枣苏梨，它是当地的农垦做的，也是有具体地块。这个梨啊，就是原来丰年的时候它会收入变少，这是普遍的水果，当你卖不出品牌、没有溢价、没有口碑的时候，越是丰年的时候，可能农民欠收，因为他卖不出去，集中上市的太多了。反倒是某一年可能招了冻害，其实他不见得农民收入会降低，尤其是做水果类的人。比如说今年这个年初的时候，就是北方有倒春寒两次到三次，所以北方的很多早春的这个樱桃之类的都受了很大影响，包括杏、包括苹果、包括梨都会有一些影响。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产品，梨现在我们在做它的完整的这个关于好吃的评价系统，这个每一个大品类的水果其实都可以被评价。要不这样吧，就是我呢举一个大家都能知道的例子，就是大众的， 可以 然后一会儿请马总再介绍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品种， 可以， 哎，可以， 这样我们就说这个大家就能知道找到一个好东西评价它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评价，但是大家不一定知道的方法。 嗯。 我举个例子，十一月初所有的橙类就开始上市了。 橙子， 哎，其中这个冰糖橙是土生土长中国的一个大品类，原产地在湖南， 但大家今天都知道冰糖城谁做的最好，因为它上榜了，我也不存在打广告的嫌疑，我会跟大家说楚城确实不错， 嗯， 湖南的成绩当冰糖城也很好。咱们去举个例子，同样一个橙子，它怎么就能在消费者吃出好呢？如果说评价冰糖城有20个指标，其中可能在15个上是差不多的，但是好一定会在几个指标上不一样。以这个 C 打头的这个橙子为例吧，就是它有五个口感，如果大家因为离这个橙子上市季节不远了，大家自己去买能够买到，你买的时候你尝一尝我说的这五个指标是不是靠谱。这个第一，汁水丰富，这个楚橙这种冰糖橙你咬一口你就知道它那个汁水丰富感是非常强的，这个跟普通的橙子差距这是很明显的，这个是我们在测评之后它排在第一的指标，我们把它叫动心指数 No.1。 第二项指标呢是甜酸比，这个冰糖橙为什么外国人并不太喜欢呢？他认为它不甜，因为这个冰糖橙子其实的它这个冰糖橙的糖分大概就是12到14，有很多早春的水果像荔枝能达到20几的糖度，所以它糖度不是很高，但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它呢？它那种感觉叫清甜，因为它的酸和糖分的比特别好，它的酸度特别低，所以就显得它的糖分好吃，这种糖分叫清甜，外国人觉得它不甜，中国人很喜欢这个口味，这是它第二的。第三的呢就是柑橘类的东西，你扒开皮儿以后它有白色的筋，储成的这个筋又少又软，所以它这个专业上叫做化渣，口感好。 嗯， 排在第四的就是橙子，是不容易被手剥皮的，橘子可以手剥皮很轻松，但是楚橙就是这种冰糖橙，它用手剥皮非常轻松，没有问题。排在第五的是果形和果色漂亮，就是金黄的果也不太大也不太小，因为没有什么伤痕，但这个是消费者的一个误区，因为楚橙是现代化企业，它有自己加工厂，它有选果厂，你当的不太到等级的它已经都选掉了，它没有流通到市场里来，所以大家会误以为楚橙长得比别人就好，那是因为它有工业化选果。这五点是消费者就能够感觉到的，大家能够买到楚橙的时间不远了，可能未来这个半个月各个商场就会慢慢有了，你们去亲自尝一尝。如果都是冰糖橙，你在市场买一个普通的冰糖橙，你再去买一个像楚橙这样的，你再评价一下它，这些指标完全可以被评价出来，这就是优质农产品的好。就是我为什么我想举这个例子呢，就是我们熊猫指南在想了解中国农业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农业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好东西不为人知。第二，我告诉你你不一定相信。第三，你真的相信了你还买不着。那就是说在中国农业上有没有，我俯瞰整个行业的时候有没有一个范例就是做得比较好的，我们就说这个楚世建先生确实是这个老先生，真的让我们敬佩。今年他71岁了，就是他做过糖王，做过烟王，然后又做了橙王，他干了什么事儿能让把这么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品种做成了一个中国橙子里的一个明星？他不见得是最好吃的，但他确实是个明星。他做了三件事儿是在行业里没人做的。第一个，他用工业化来做农业，这是因为楚先生以前在做烟的时候，做红塔山的时候，他确实就把这个烟这个种植作为他工厂的第一车间，所以这个楚先生是真正知道大规模现代化农业的管理的，所以他又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了种橙子上，他完全是一个种橙子门外汉，在他种橙子之前从来没接触过。第二，他用个人的名字做品牌，这件事情在日本和美国都不太多，主要发生在欧洲，因为咱们说如果看品质农业，日本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如果看品牌农业，欧洲是最好的，就用个人的名字，就是他把自己的信誉压在了这个农产品上。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楚先生也为了这个品质的浮动做过一次道歉，这是一个很高的信誉保障，就是自己的名字如果做不好砸的是自己的家族品牌呀，这个很难得。您去看中国的这个大量的老陈这个产农业产品，有几个人会拿自己的名字作为产品的品牌，这是一个家族的信誉保障。第三呢，就是楚先生真的是见过大世面，所以到今天为止楚橙已经上市16年了，他还是拿着完整的楚橙的定价权，就今天有很多渠道都在卖，但是定价权还在楚家自己这儿，这是中国农业的一个标杆啊。其实你想，咱们如果日常生活中这些小的品类，苹果呀、橘子呀、葡萄、香蕉，都有一个类似于楚橙这样的品牌，中国农业该多强大，中国农业该多美好。 花花，有信心吗？咱俩 行，种花茶。 哎呀，不过真的，其实就是在聊天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就是能够感觉得到，你发现没有？就是翁总他包括马伊他们两位，就是由内心深处对于我们中国农业的这种 是的， 包括执着，坚守，然后呢，包括就是着急哈、然后就是怎么到底能够把好的东西能够筛选出来，并且让大家知道。是不是？因为刚才我们还在聊天，说那个，就拿电影举了个例子嘛，哈，说现在这个评分标准这么多部电影，然后评分标准体系又多，但真正谁是真正良心？大家一看，哎，冲着他的评分我去的，所以就要在做这种公信力的事情上，然后再做了一些事情。那我们刚才在说推荐各家的哈，韩迪密云黄土坎的贡梨，好吃。确实是不错。 包括404也说了啊、要说东北的梨肯定是南果梨，对对对、就是南果梨。 然后还有这个有朋友在说桃的，丁丁说四川广元的红心的猕猴桃也不错。星宇说山西稍有名气的黄梨之产地。黄梨、永恒说了丹东的红颜草莓。 在我心目当中我知道的就是小汤山的。 对对对，我也知道这个。哎，先进30秒广告马上回来。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刚才呢，这个我们的封总的推荐的是大家最常吃的，也是马上应季的橙子哈。 是， 然后这个真的是不存在什么广告这个、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 也不需要我们做广告了，对吧？哈， 是。 只是说我们举个例子对吧，告诉大家怎么去鉴别、同样是冰糖橙到底怎么鉴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马伊来说一个大家不常见的、他有一次给我吃了个东西你知道吗，打开盒我一点都不夸张，后来我还发了个朋友圈， 刺梨吧， 啊，大家猜猜这是什么。 我以为你说呀这个能吃吗， 哎，真的，我打开盒之后然后我们家人我妈看上这怎么吃啊，然后那个后来我们家那个我姐说得把皮削了吧，因为它外头真的都是刺儿你知道吗，而且特别扎。我说不削皮儿那怎么吃啊，这吃进去就给你拿就 拿了一刺儿球似的， 对，拿仙人掌然后在那吃、那种感觉似的，就那个那刺梨。后来我发了朋友圈之后还真有朋友知道， 对、那个其实这个刺梨是有一点地域性，它是在贵州的龙里，龙里有一个整个一个刺梨沟，然后全种的是这个东西，它是一个黄色的有这么像草莓那么大小，是一个黄色的，但它浑身都是刺儿，它整个面360度无死角全是刺儿，而且是2厘米以上的刺儿，是真扎。当时我在那儿 就跟拿仙人球一样，不骗你， 哎，其实就是一个 是不是 缩小版的仙人球。然后当时我去那儿调研的时候，我说这能吃吗？然后他那个村支书带我们去看，他说能吃啊。我说你先吃，然后他就挑起来就咔咔就吃，然后我挑起来，后来我们同事还录了像，就那视频里没别的，就是我的啊啊啊，就一直被扎的在叫，就真的是刺儿特别硬。然后晚上我吃饭的时候，我就感觉。 就舌头都疼，口腔疼，对吧？ 整个口腔都疼，就特别的刺激。但是他们说当地人吃惯了，因为那个东西就什么消暑呀、降压呀，就是维 C 啊，就各种含量特别的高。然后他们都习惯了，就是当那个保健品的来吃，所以都可能口腔扎的已经有了这个保护膜了吧？ 但是维 C 含量特别高， 明白？就类似于，就那叫什么来着？ 一个长了刺儿的大枣？ 不是。就类似于也没多大个儿，可能比拳头再小一点儿，削开了以后里头全是籽儿，特别酸。 火龙果、猕猴桃， 不是，全是籽儿，都是特别酸，而且以黄瓤的为主。 这是个什么 啊？百 香果 啊！对对对对对，真的就是我头一次去三亚的时候，然后人家那个酒店里头吃那个早餐吧，都 free 拿这个，当时我说。天，这什么玩意儿，然后拿勺一吃，哇，这个酸哦， 最后专门为了这个我上网查了一下，哇，各种好。 对呀、啊，买 各种好 啊、哦哦！现在吃这个已经都不陌生了，下次你尝尝刺梨、嗯，刷新你的人生观，真的。 谢谢，我就不参与了。 哎，但是像这种是不是在你们在评测过程当中会有很多这种特别稀奇的或者是好玩的？ 对对，这个刺梨呢，今年已经过季了，所以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马上大家有可能能吃到的，但这个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这个彭上进的猕猴桃是在哪儿来着？ 浙江 哦，对，浙江泰顺，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浙江泰顺的猕猴桃。就这个，其实猕猴桃呢，现在大家都说新西兰的奇异果。其实这个，先稍微普及两句知识哈、啊。就其实这个猕猴桃最早就是我们中国的，2000多年前《诗经》里边就有记载。但是100多年前，新西兰的一个女教师伊莎贝尔，她来中国偶然把这个猕猴桃带回新西兰，然后变成了他们这个 kiwi fruit。所以现在就成了奇异果，但是就我们调研的这一款猕猴桃，它叫白毛猕猴桃，它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原生的一个猕猴桃，特别早的一个品种。那这个人呢，他也是一个老头，然后现在60来岁，他就一直为了这一款猕猴桃，在30多年前自己出钱就把这个种保护下来，自己再种，然后他也拿去实验室去检测，各个含量指标特别好，所以他就把他想把这个种子留下来。当年日本人还来找他，给他30万把他的苗买走，他就不舍得。 那 就是 30万日元不能买， 人民币， 人民币。当年他一年可能才有个2-3千块钱的收入、哦，所以他那个时候其实是天价。但他又觉得这个东西，中国这么早的一个原生猕猴桃，再如果被拿走，那可能我们这边真的没有这么好的品种了，所以他就开始种这个东西呢。长得我估计大家还是没吃过，是一个白毛的长条的，里边那个绿像黄瓜一样，它是可以把皮儿一扯着撕开吃的，就和我们市面上完全不一样。 哦 是这么吃的， 你是说那个白毛长在外面，就是 白毛长在外边，它那个 能长里头吗？ 对，那长毛了， 长里头。 不是，我就以为它不一样嘛。 对，大家可以最近搜一下，看看怎么能买得到哈。然后它这个维 C 基本比我们日常的要高到5倍左右。 哦，天哪！ 它长就像小黄瓜那么长吗？ 没有那么夸张，但是要比普通猕猴桃要长2到3倍，它是细长条的。 真是，如果让我看见，我一定说。变异的黄瓜，真的。 我们办公室有那个照片，来往的客人就说那个白茄子，那个长毛的白茄子， 哦、对吧？ 是的，是的。 哎呀，真是够奇异的。 对，特别奇异。 哎，它每年的产量多吗？ 产量还可以，产量可以，但就是运输稍微是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大家，就是认这个奇异果什么的，对它这个品种稍微有一点。没有太发展起来， 明白明白。 他现在呢，为了让这个品种保护下来，他欢迎他的邻居来偷苗，然后把他的苗给别人种。就是我不怕你拿我这东西，你们都拿走，使劲种。 哦，对， 口感呢？ 口感其实挺特别的，就是稍微有一点酸酸的，因为其实酸是猕猴桃的本味。就现在大家被很多就误导，觉得这猕猴桃得甜得香，其实那不是猕猴桃的味道，猕猴桃就是略酸的。它这个其实就是咱们本来应该有的那个味道，嗯，很清爽。 其实从科学角度，就是 VC 的味道是酸的， 对， 所以 VC 含量高，它不可能不酸。 对， 为什么大家说柠檬是补 VC 的一个这个佳品呢？它就是酸呢，所以你完全不接受酸，那么那个 VC 它不可能高。 对， 所以这是本味，这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些本味真的要告诉消费者。 对， 你接受它，你会发现它真的好东西。嗯， 所以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要不然现在这个网络一发达也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对吧，就大家获取信息渠道多了之后，往往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真的了、 对， 容易就是乱炒、 对 吧， 对， 然后说的那些话，反正因为作为百姓来说，良莠不齐，他不知道， 对， 就他一听哇、哦、这个说的已经天花乱坠的嘛，那好，我尝试一下， 对， 所以就容易走到一些误区。 对、 来，我们先进30秒广告。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 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哈，所以呢我们得抓紧时间，然后再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我们还在说呢，说其实真的，我觉得通过这个熊猫指南是能够让大家，尤其是很多的比如说年轻的朋友，包括我觉得我们是一样的哈，然后就能够了解到以前我们可能没有了解到的。你比如说这个长白毛的这个 白毛猕猴桃 啊，其实它人家品种本身就那样， 它 不是因为比如嫁接或者什么，这跟这没关系， 对 吧？ 对对对， 这原生品种， 对，是咱们中国原生的猕猴桃。 你看，因为我们有朋友就在问说，它是不是有什么跟什么这个打药什么有关？不是，人原生品种， 它是野生的， 是野生猕猴桃，它就长那样啊。 对，就是猕猴桃这个东西啊，它在中国大概有将近60个野生品种，因为这是我们原生的东西。 对， 就是新西兰现在大概这个加配只做4个品种，它做到了量标准化， 哦、相对比较少， 比较少，所以真正好东西，咱们国家大有这个好东西所在呢。 真的，其实我是李白人说了，我吃过，真的说特别有意思啊，真有吃过的朋友， 真有吃过的， 啊、你看多好这个，还有朋友喝过刺梨汁的，哎呀，刺梨汁和刺梨完全是两个概念。 对，刺梨一般因为不太好保存，所以就做成果脯啊，做成刺梨汁啊，还会把它那个叶子做成三叶茶，用来降高血压。所以它再加工的还是挺多产品的。 咱们有这么多品类，估算过吗？就比如说每次指南出来的话，有多少？就比如说，好，我们一共有60种都上榜，还是100种上榜？估算过吗？ 啊，那我们就把这个也介绍一下。今年 我简单说30秒的时间。 今年春季榜单56种，51个1星，5个2星，3星空缺。我们希望秋季发更多的好产品，也希望有高星级出现。 好， 哎，我们这样，当秋季榜单发布的时候，我们吃喝玩大搜索节目，咱们说好相约好，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榜单告诉大家。 好的，好东西跟大家分享。 对， 没错。好了，今天的吃喝玩大搜索就是这样，我们要再次谢谢两位嘉宾。 谢谢熊猫指南，我是王维， 谢谢大家， 我是熊丽。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3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